好啊，嗱，今日咧就好多新聞， 系啊，好多新聞啊，系啊， 招呼唔切。咁咧，但系咧，始终有一单我哋开始咧，就希望即系同大家讲一讲嘅，就喺琴晚喺将军澳嘅连龙场咧，即系凌晨时分咧，就发生一宗嘅即系几严重嘅伤人案， 刀伤啊，三个人受伤啊。 咁就一个50岁嘅中年男子咧，就用呢个西瓜刀咧，就系连龙场嗰度咧，去一班喺连龙场倾偈嘅年轻人。咁咧就都係黑衫㗎啦，反送中嘅年輕人咧就係俾佢追斬。咁咧就其中一位信報副刊嘅女記者咧，就情況危殆。 佢就辭咗職㗎啦，其實佢就 咁咧就係嚴重啊，斬得好嚴重啊，其實即係差唔多係置佢於死地。 佢而家係危殆緊㗎， 係啦。咁就即係大家都曾經都係行家啦，希望即係大步攬過啦，我覺得。咁警方當然就。俾人話佢卸查嘛， 係啊， 咁啊好快就喺今節目開始之前就喺羅湖邊境過關嗰陣時， 係啊， 拘捕咗呢個涉嫌嘅呢個疑兇， 哦、即係佢係過關嚟，過關著草啊， 唔係上咗去㗎啦，琴晚係翻嚟， 哦，翻咗嚟嘅時候， 即係咪受黨感動叫佢自首啦？ 哦，咁樣， 咁啊翻嚟，咁所以咧就喺邊境嗰陣時就被捕， 啊， 咁咧就林鄭就話，總之暴力就唔啱啦，都係譴責。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不是政治暴力，這個謀殺來的， 這個是謀殺，同埋這個是仇恨罪 hate crime， hate crime 怎麼來的呢？大家不要當作是個別事件，我自己很害怕，我相信很多示威的人士對於這些這樣的煽動出來的仇恨罪都很害怕，那些不是元朗721白三軍，亦都不是福建紅三軍，那些是不斷被藍絲媒體洗腦然後自己上腦的一些這樣的一個極端行為的一些這樣的香港人。 那些什麼 這個計時炸彈來的告訴大家聽。 沒錯啊。每次有這些這樣的暴力事件我又想起張翔了，就是這個港大校長張翔，他很虛偽。他說即任何暴力都一定會譴責。是不是這些 hate crime 即你知道連龍場我們幾多學生即是走去維護，其實他們很有恆心的。日日去翻身。 你記得之前試過十三拳事件？十三拳 嗰個30多歲嘅嗰個， 係啊，嗰個細路俾呢個嘅一個最的士司機啊， 黑帶高手嚟啊嘛，嗰個係食咗十三拳， 係咁打十三拳， 係啊。 然後跟住有一啲立法會議員發表嘅暴力言論， 係 冇人去阻止，政府唔去譴責 啦。 跟住，警察原助級工會嘅主席 林志偉， 林志偉稱呼示威者為曱甴。當時我已經講過，這個曱甴言論就是納粹當年去 label 這個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手段，因為將它非人化變成是一些污糟邋遢人人得而諸之的老鼠曱甴，那就拿拖鞋拍死它，這個就是隱含了不是只是語言暴力的，是暗示了行為的暴力啊，其實而它竟然在官方的媒體裡面繼續是用這個曱甴論，甚至中國的新華網就將示威者改成曱甴，是中共的官方媒體。 上個禮拜不是說即是其實 有三個鬼差在銅鑼灣那邊他自己曝光的，即是說他們說其實他們那時候他原本他做鬼之前他在 Facebook 寫了今晚打曱甴， 是啊，你看何君堯 Facebook 注意曱甴出沒， 是啊， 是不是這個其實是一個煽動緊暴力暗示緊暴力行為嘅一個 labeling 嘅方法嚟，呢個係納粹德國當年對付猶太人嘅方法。點解會有將軍澳呢個襲擊事件啊？又話佢話飲醉酒，我乜都唔係。呢個根本就係 hate crime， 就係等於當年有啲人煽動去攻擊同性戀者一樣，等於有人去煽動去攻擊唔同宗教人士一樣，等於2018年喺 Facebook 裏面大量嘅緬甸佛教徒發表殺死羅興亞人的言論一樣。結果你知不知道當日美國國會是召這個朱克伯格上去Facebook 的創辦人，是說為什麼你們 Facebook 是容許極速散播這些仇恨言論，導致到佛教徒無差別攻擊這個羅興亞人，即是伊斯蘭教徒。 其實如果你說講那些即是外國的網站啊，那些 forum 那些即是 8chan 啊， 即係四 chain 走出嚟嗰個 8chain 啦。 四 chain 係即係佢哋嘅連燈。 係佢哋嘅連燈嘛，其實都係衰呢啲嘢啫嘛，其實係。但係佢哋即係其實當然啦，佢呢啲對於佢哋嘅收視嚟講，佢有誘惑喺度嘅。因為其實永遠啦，即係散播仇恨呢啲咧，喂，好吸 like 啊，好吸即係呢啲咁嘅 view 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啲其實就係、是、喂。你唔可以純粹係當呢啲 hate speech 咁簡單，嗰啲係會演化成罪案嘅。 喂，仲要你係警察 啊，大佬啊！ 係啊， 喺警察嘅社交媒體紛紛稱呼示威者係曱甴呢樣嘢，呢、這個行為本身、 啊、 實際上已經係助長咗警察對示威者嘅暴力行為。 你唔係一般散仔啊！ 你係紀律部隊嚟嘅。 係啊， 呢、這個係咪內戰先？我想問下你，係咪等於羅興亞人同呢個緬甸人、佛教徒同回教徒之間嘅種族仇殺？我想問下你，你係咪將件事 put 到係咁？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斬人事件我告訴你不會得一次、 啊、 不會得一次，我告訴你真的的，因為大家對那件事從來都沒有人將它放在那個角度去看，只是以為是個別事件，只是以為政見不同人士互相毆鬥， 是啊， 是嗎？白衫軍就是警察找出來的黑社會、嗯、去兇示威者，紅衫軍是同鄉會找出來的一些的暴力團體去對付示威者， 這個就其實一物相承啦。其實你元朗嗰陣時嗰單嘢，其實係有段時間，起碼有一個月時間醖釀。阿李繼儀佢自己本身佢講到明啊嘛，要保衞家園啊嘛，無中生有嘅呢、這個保衞家園。 咪就係喺呢個鄉事委員會就職禮上面講咯。 咁然之後就不斷咁樣、嗯、其實已經有人都爆出嚟啦，就係、是、話原來佢哋成日收到 message 收到 WhatsApp 咧，就係話而家有人想搞你。 黑山軍林卓地、 啊、 朱海迪。 是啊，想搞你元朗啊咁樣，所以必要 光復元朗， 咪就係囉， 保鄉衛藏， 係囉，即係呢個其實係同一個問題嚟嘅，根本就係、 是、呢、這個呢我話俾你聽，大家唔可以喺今時今日、嗯、絕對不能夠當佢係個別事件，某人忽上腦或者係癲上腦， 講人講地呢、 這 個 呢、這個睇下 講人講地， 講人講地呢、這個就係呢嗰、那個嘅暴徒置他人生命財產安全如無物、 嗯， 就係、是、呢、這個就係稱呼呢個示威者係曱甴啦，又係。 嗯。 所以我就係話，呢啲咁樣嘅仇恨言論，就算你話 Facebook 今日，喂，一陣間我哋再講、嗯、Twitter 同 Facebook 點樣清洗呢啲網軍，我覺得呢個唔係個別事件嚟嘅，係、 嗯、 有後面有組織去一路去 create 香港人之間嘅仇恨， 係 create 警察同示威者之間嘅仇恨，通過呢啲曱甴言論。包括呢個升級死人化妝師 Gary Chong 哦，嗰、那個 佢又係 repeat 緊呢啲咁嘅嘢㗎啦。 佢幫阿林鄭化妝啊嘛， 咪最貴嘅死人化妝咯。 係啊，化到真係死人化妝咁樣㗎喎。 係咪？你諗下，佢呢啲咁樣嘅人黐住名牌做生意，點會無厘頭走去講呢啲咁嘅仇恨言論呢、嗯、全部我話俾你聽，大家一陣間我哋講講呢個由俄羅斯入侵呢個克里米亞， 嗯、 到呢個通俄門 Donald Trump。到呢個 BitExit 嘅呢個嘅 Cambridge Analytica， 到中共嘅網軍，你就會知道呢啲嘢唔會係偶然嘅，製造仇恨，仲有挑動反對陣營嘅內部矛盾， 嗯、 全部出曬嚟而家。點樣收購一啲多人嘅叫做 fan page Facebook 上邊、 嗯， 再將嗰啲 fan page turn 咗去成為去發布佢哋仇恨言論，去攻擊反送中運動嘅人物。嘅一個陣地，呢啲全部出曬，我話俾你聽喺香港而家已經係呢、這個唔係偶然嘅，呢啲係你以為係自己忽上腦啊，自己發傻啊？你諗下呢啲咁嘅食娛樂冤飯嘅人，點、 嗯、 會自己發傻啊？ 哦，呢、這個就即係聽黨號召啦，叫所謂勇於鬥爭啊嘛，即係敢於鬥爭、嗯、敢於亮劍，其實就係咁嘅精神啫嘛，呢啲 係敢於亮劍咪就係煽動仇恨咯， 咪、啊、就係咯。 你睇到而家喺全球聲援香港嘅。呢啲集會裏面嗰啲、 啊、 大陸學生啊，同埋新移民啊，嗰啲衝出嚟嗰啲，咪敢於鬥爭，個個喐手喐腳噶佢哋。 南澳啊，就係、是、過去幾日啫嘛，有一班即係香港學生走出嚟，就係話係點樣講？即係其實香港學生出嚟集會，就 Hong Kong Keeps Strong 咁樣啦。咁、嗯、然之後就 舉下牌啊嘛。 咁然之後有一班大陸學生又走出嚟啦，即係其實又揸住五星旗啊，喂，佢哋真係爆粗噶喎。 你見到溫哥華嗰段片先恐怖， 係啊， 係做納粹德軍嘅敬禮， 係啊， 向呢個希特拉舉起隻手個敬禮又喺度， 好離譜、啊。 喂，大佬，我以為自己睇緊光頭幫 啊， 嗰啲德國九十年代嗰啲新納粹主義遊行嗰啲片嚟， 係 喺中國國旗裏邊咁舉起呢隻手咁樣喺度行嘅喺度， 係啊。 喂，大佬咩人嚟㗎？我想問一下， 啊、 大佬你唔係散佈緊仇恨意識，我真係唔信。嗯、好啦， 警察仇恨示威者，自然就是暴力不断升级。然后警察对于元朗的暴力袭击视若无睹，一个月了，足足听日8月21号了，已经是721恐袭，一个都未落案起诉。 没的， 今日还是答紧，就是说好重视好重视。我想问一下，在上环45个示威者两日就起诉暴动罪，你而家已經係落 charge， 都只不過係叫做非法集結，非法集結罪 unlawful assembly 就罰錢嘅啫。佢仲要唔落案起訴？你諗下，擺到明就係放佢哋，根本擺到明啊！我想講，好啦，點會唔有暴力啊？即係話，對於嗰啲嘅藍絲嘅人嚟講，佢覺得打你哋、斬你哋係冇問題嘅，係冇事嘅。你睇元朗嗰班。是咪警政黑走埋一齊互相包庇，有咩問題呀？跟住嗰啲嘅黑衫嘅青年返屋企途中俾人襲擊，二波方俾人斬到見骨，有咩問題呀？呢種暴力行為，所有嗰啲咁樣嘅建制派商界嗰啲友淨係話啲示威者暴力。我想問一下，今日信報呢單嘢，你哋有冇良心？你嗰啲林光正呀、啊、胡應湘呀、啊、新鴻基呀、啊、行機啊，是嗎？被斬嗰個女仔是李澤楷下面公司的，我想話。 李澤楷好似都有慰問喎，見到好似話。 是嗎？又譴責不同暴力啦，所有暴力都譴責啦，咪就係咁。 咪就係咁呢啲啦，就係。 點解唔指出呢個係仇恨罪行呢？我想問。你無差別咁出嚟俾個萬能 key 出嚟，就係話譴責暴力。喂，你問我，我唔驚唔驚？我梗係驚。呢啲仇恨罪行 係啊！你 我點會唔驚？點解嗰次去元朗我唔敢去？ 阿老師話你已經俾人哋即係 label 咗，即係俾人哋即係俾大陸已經係即係列入咗黑名單喎，已經話 呢啲就真係幫忙啊！真係個問題就係、是、你諗下，如果係咁樣嘅話，佢可以係是但一個，佢唔係示威者，可能只不過著黑衫當日。 是啊， 幾一個示威者放工回家咁咪 就係囉，點止啊你。 你點止話將軍澳唔係一個安全嘅社區，係任何一個社區都唔安全。 係啊。 點解啊，呢種暴力風氣你就成日都話示威者暴力。 嗱，你香港而家 示威者暴力係針對警察喺示威遊行裏面嘅濫暴而作出嘅一個方法，對抗嘅方法。佢示威者有幾時，我想問一下，相比起斬到見骨，梁金成俾人用藤條打。 係啊。呢啲唔係孤立嚟嘅， 呢啲絕對唔係孤立嚟嘅，係咪？有一啲係有組織嘅七二一，或者係福建幫，冇組織嗰啲就係 hate crime， 係咪？打你咪打你咯，搞事啊嘛，打完你冇事嘅，驚咩啊？你睇七二一，我哋啲兄弟邊個有事啊？而家 exactly 就係咁嘅情況，就係咁嘅情況。 唔係，而家差佬都係咁啊嘛，即係等於就係話啦，即係有個62歲嘅阿伯， 有林卓廷嗰個 case 咯， 唔係林卓廷嗰個 case 咯。 飲醉酒， 喂大佬，飲醉酒，喂同你頂撞兩句啫。 咁啊，差人去到，我諗佢同個差人有糾纏啲相。 佢話人襲警啊嘛， 佢話襲警就扣留咗病房，啊兩個人入去行私刑。 係啊， 哇真係幾恐怖啦！ 警棍 打， 係咁打佢下體，然之後 唔係揸下體，警棍懟落個口度。 係啊， 同當日銅鑼灣嗰個甩門牙嘅示威者一模一樣。 仲要揾隻手指大力咁撳佢隻眼，黐線喎！ 跟住你知唔知佢骨折啊隻手？手啊， 系啊， 手筋啊，全部斷啦、 啊。唔淨止嗰個啊，其實你身呢單嘢，其實呢單嘢就係六月噶啦，其實係跟咗兩個月啦。而家突然間點解咁緊張？今日咪有 係咯， 咪就係話點？喂，唔去到啊！阿林卓廷有條片斷曬，斷到正，你先至出嚟認，係咪？喂，你本身你諗住碌過去噶嘛？ 佢已經投訴咗俾 Cap 好啦，你知唔知啊？個家人。是投訴了的， 就是不聽嘛， 就是不聽嘛，沒用嘛，所以我就說 Keep 好根本是沒用的， 不是直接找林卓廷，因為這麼簡單，就是 他不是拿到片，不 是咯， 是啊，拿到片唯有就是公諸於世咯。所以我就是說警暴濫權到黑社會的暴力到縱容這個黑社會暴力襲擊市民，這個就是導致到昨天將軍澳事件的，我告訴你，很多時候大家只是看那個人的精神狀態，但你要睇下呢個人過去佢係睇一啲乜嘢嘅媒體影響，受一啲乜嘢事件影響。當佢覺得我咁樣做係冇代價冇後果嗰陣時候，你諗下佢行埋去同佢講完之後，好冷靜嘅，換埋衫走人嘅，掹西瓜刀出嚟斬， 是要攞佢命㗎，根據醫護嘅講法係要攞個女仔命㗎。 佢掹刀出嚟之前就話我忍夠啦咁樣㗎嘛。係 呀 係呀。 佢話佢哋你哋有咩睇法對啲年輕人講完之後跟住我忍夠啦就掹刀去斬佢哋㗎嘛。你諗下過去一段時間到今日 ,CNN 先報 Facebook 同埋 Twitter, 去移除呢啲假新聞曱甴兵團呢啲咁樣嘅仇恨言論已經咁耐兩個月啦足足。到今日先至移除 ,Facebook 係移除咗好似九個 page 就只不過係。我唔相信呢啲 hate crime 嘅言論係得九個 page 咁少。當日2018年美國國會請呢個 Zuckerberg 上去就係質問佢點解容許喺緬甸嘅 Facebook 係不斷發布呢啲仇恨羅興亞人嘅言論。佢就話我哋唔夠人去做呢個嘅審查。 係啊係啊。 結果令到那些仇恨言論迅速傳播，這些仇恨言論我一個月前已經講了，曱甴論是製造仇恨的一個工具的手法，這個不是偶然的，絕對不是偶然的，因為你只要看過納粹德國那段歷史你就知道，這些手法在俄羅斯肅反年代在納粹德國年代全部用過的，包括在日本侵華的年代也用過，就是叫做支那豬，他現在殺的就是支那豬，就不是人，就是 label 我們中國人是豬，是一模一樣，而竟然出現在香港，出現在香港的警察，而政府保安局是包括特首是視若無睹， 是啊， 不要再假惺惺出來譴責暴力，根本製造暴力的就是現在這個政府。 還有什麼無私啊，一視同仁啊，你今天見到那個謝振中就出來講這些說話。 因為他的潛台詞就是說知道人家質他嘛，就是這些的所有這些攻擊反送中示威者就放軟手腳嘛。 是啊，不是確實是啊。 卸查嘛。 不是你現在確實是啊。喂，為什麼不是卸查啫？兩單東西你都是斷正才去認真處理的。 沒片就沒事了， 是不是啊？喂，然之後去到將軍澳嗰單嘢，係因為其中有個人係尾隨去拍片，有曬證據，即係話嗰個嘢係做埋差佬嗰份啊，幫你搜證啊，佢自己攞條命嚟搏啊！ 你知唔知點解啊？喺呢個你記唔記得啊？黃永智喺呢個西環播街頭播影， 係哦， 喺、水街 係， 又係有條咁樣嘅著住背心嘅街坊攞住把西瓜刀落嚟。空佢，然後斬棵樹，你記唔記得冚落 北角啊嘛？唔 係喺西環啊， 西環啊， 西營盤 係 西營盤啊。好啦，因為現場目睹嗰個咧，我個朋友就喺現場。佢話警察嚟到係知道佢住邊度添。 哦，街坊嚟嘅。 係啊，知道佢住邊度添。上去話就話調查，根本就冇逐家逐户拍門。 係， 我想問下到今日。其實是知道這個人住在哪裡、有沒有回去協助調查，你這樣放過他，其實就是等於下一個西營盤的計時炸彈來的、這個、 是 為什麼？因為這些人全部都是被個仇恨意識中了下去、他覺得自己打死的曱甴、為國家為黨替天行道、這個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的暴力行為咯、就是為什麼這張照片、找到這張、這個就是咯，就是住在那裡的，在西營盤那裡的，就是、你想想如果他衝過去斬他，你想想不是那些西瓜刀仔、不是榴蓮什麼什麼那些，佔旺那時候還是那些批生果那些刀， 現在這些真是拿命的，這些是 豬肉刀來的大佬，跟西瓜刀一樣劈下去就拿命的、一拉就拿命的，你想想有這個人有沒有拉過，我想問拍完照片了，有沒有拉過？沒有。所以你這種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 是會在香港蔓延，我告訴你。 不是，警察不敢做，即是這個就是因為之前其實有人放風，就是說這些愛國愛港的情操， 就是你記不記得8月5號之後 不 是動員起來止暴制亂，這 些就是愛國愛港的行為，因為他覺得他自己那個行為都是高尚的，是吧，即是他們自己都是這樣想的，是吧，你們就是曱甴，我就是愛國愛港，你為什麼不抵死， 我為了愛國而打曱甴有什麼問題， 對，他們就是這樣想的嘛。 但是我覺得香港的傳媒也都很撲街，我覺得真的。 為 什麼我會這麼生氣呢？這些不是個別事件來的，如果大家不去制止 你今日嘅記者會就要即刻質問呢個警察，點解你哋嘅警員係要用曱甴嚟去煽動呢個仇恨論？係咪？你就直接導致到呢啲咁樣嘅仇恨罪行出現嘅，其實係。 係啊， 我睇你乜 Sir 點答啊？係咪？調快啲破案，大佬！喂，大佬，佢哋根本係有去製造呢個仇恨意識嘅人嚟嘅。就算你話政見唔同都好，就算你話啲警察搏到啲示威者頭破血流，示威者叫佢哋黑警都好。我想問一下，有冇公開示威者去呼籲大家去襲擊嗰啲休班警察，或者係去襲擊佢哋屋企人啊？有冇人咁樣呼籲啊？咁 啊，唔係最多咪 都唔敢啦。 最多咪喺度即係嘲笑下你啊！你即係警察開 OT 啊！ 喂，你呢個莊定賢 ，David Jordan 接受環球時報訪問，你就講到你個女幾慘，喺學校裏面俾體育老師教訓，話佢即係做警察就係呢個羞恥嘅工作。我想問一下呢啲咁樣嘅所謂欺凌，你相對起頭先揸住把刀出嚟，去斬到人哋就嚟死，你諗下？你哋所謂嘅卑鄙，邊一個卑鄙？我想問啊，警察，當你哋，我相信好多人佢哋唔係咁諗，但係當你哋嘅代表你哋嘅工會係竟然用呢種咁嘅仇恨言論，嗱，你可以批評示威者，我覺得呢、這個你喺執法裏面你見到示威者嘅行為，你覺得有問題，你可以公開批評，亦都可以指出佢哋嘅行為有咩問題。但係你而家係吸咗一頂帽落去。而呢頂帽係出自於執法者之手，你係有槍。 佢唔係話淨係講咁簡單咯。 喂，大佬，你有槍喺手㗎？ 佢哋自己都係咁做。 我點知你攞起支雷明燈指住我嗰陣時，呢個仇恨論一上頭。 咪上個禮拜咪就係話咧，有一班捉咗嘅，運咗去新嶺嗰班，即係成30個後生仔。 你睇嗱，揸住嗰把刀。 咪呢啲其實根本就係遊蕩罪啦。如果你要告嘅話， 你諗下嗱乜嘢事㗎、我想問一下。 你係攞把刀嚟撩交嗎？ 佢斬落棵樹度囉。 係啊。 你諗下佢一下失控，佢覺得佢面前嗰啲就係一啲十惡不赦嘅曱甴嗰陣時候，你諗下會點？當揸住支雷明燈嗰個阿 Sir, 去到嗰個 moment, 佢覺得我打嗰啲就係曱甴嗰陣時候，你估會點？所以我話呢個係大家一路以嚟掉以輕心呢樣嘢。直至到呢位女記者遇襲之後，其實不是就是他，是三個人遇襲。 三個。 是啊。 有一個。 傷得最重就是他。傷得最重就是他。然後大家今天我看新聞，其實沒有人去重視這件事。沒有人去重視這件事。沒有人重視這件事的背後。你只要將今天 Facebook 和 Twitter, 為什麼要剷除這900多個 Twitter 的帳戶，你看細心看過新聞你就知道。你看看那些新聞裡面是什麼新聞，就是曱甴啦。 是啊。 今天我這個節目的 post 其實不是我整的那張曱甴相，就是在 Facebook 的公佈裏面所謂的仇恨言論。 什麼曱甴兵啊嘛， 曱甴兵團， 香港時政直擊啊嘛， 是啦，就是在那裡出來的，其實是在那裡出來的。你看回今天的蘋果日報關於這個新聞報導，你就知道這些仇恨言論是兩個月， 又將他們形容為這個 ISIS 啊嘛， 兩個月了已經， 是啊， 是嗎？在這個 Facebook 那裡，你知不知道在 Twitter 它是怎樣？它是用 VPN, 是 因為大陸不行的嘛， 是是是 IP 用 VPN 翻牆過來，然後呢就由核心的就是這900多個 Twitter 的帳戶由大陸 control 的，然後跟著還有什麼呢？就是這個的網軍20萬帳戶，就是負責什麼呢？ Interactive 和 Viral 的， 是 即是 去 Like 啊，去 Follow 啊，還有將它 Share 出去，其實根本就是一個好嚴密嘅網軍嘅系統，即係諗下，你以為淨係得呢啲咁樣 fake news 啊？呢啲流即係呢啲就已經係用到即係濫曬嘅。大家只要留意翻係咩咧？喺台灣九合一嘅選舉裏邊，韓國瑜現象，呢個亦都係大陸網軍係協助韓國瑜嘅其中一個手法。推人氣，第二。轉輿論方向，所謂大風向。第三，已經證實了在台灣收購 Facebook 的粉絲網頁，即是粉絲團 fan page 呢，就是你去到有翻咁上下人十萬到呢，他就出錢買你，通過一些中介公司。我看過一個訪問，就是一個台灣的立委，他經營一個 fan page 就是叫做我是中立人。 中壢人 是啊，即係嗰、那個嗰、那個 area、 哦 okay、 中壢人。咁咧就好似我哋，我是新，我是將軍澳人， 是 我是馬鞍山人嗰啲。 哦 ，OK， 出七位數字買， 哇，成一過百萬嘅喎、哦，即係 有好多過去幾年創辦咗嘅 fan page，、突然間轉風向， 係 運動都未開始就狂嚼呢個泛民嘅人， 係 逐個嚟逐個嚟，邊個有影響力就嚼邊個。 啊，其實係， 係好易好易追查到嘅，我覺得。 都唔使嘅，其實佢啲即係招數其實好老土嘅，其實係乜嘢都係話你即係背後啦，有邊幾個啊，咩美國佬啊嗰類啦，然之後就話你而家你籌，你而家咪開始攻擊呢一個咩咯，即係612嗰個基金 咯，係 啊，咪就係話你，哎點解你即係籌咁多錢都唔用啊，係咪中飽私囊啊，就係講呢啲咁嘅説話啦。 佢唔會企喺藍絲嘅角度批評， 唔會嘅，甚至乎你去 調翻轉喺自己有企喺佢自己有嘅陣營嗰度。 嗱，佢即係你好，佢哋係唔係都係即係泛民問題㗎啦？嗱，泛民做嘢咧就話你喺度收割，就為咗選舉；唔做嘢咧就話你係廢啦， 又話 你 爛 啦，係啦，就係咁咯。 同樣嗰度 玩曬嘅，其實 五年前用過嘅咯。 係啊， 點解其實佢用翻個舊劇本以為 work 咩？ 再加埋 唔係好 work 喎。 再加埋而家咧，仲有一種捉鬼論。坦白講，即係有啲人就喺度話啦，其實即係618，大家好擔心啦，係咪？我哋見到好多即係嗰啲喬裝啊，嗰啲警察，其實三張相，三張唔同場合嘅相，喂大佬，嗰啲差佬著住黑色衫，又入警總啦，係咪？又坐警車啦。跟住仲有一張我唔記得咗點樣啦，即係喂呢啲嘢睇到曬嘅。嗱，你然之後話喂你小心會有人即係混入嚟呀，係咪鬼呀啲咩嘢，跟住就話你好捉鬼啦，係咪？喂呢啲嘢，喂你差佬自己都承認咗有喬裝警啦， 係呀， 係咪先？你去話你叫人哋小心呢啲問題嘅時候，又俾人被又俾人話捉鬼喎。 我覺得因為佢五年前係好成功嘅， 係 拆散咗成個運動， 是 從而令到整個社運陷入低潮，是很成功的，但是他的劇本舊了， 是啊， 今次呢有了這個連登這個討論區之後呢，大家開始有抗體，我覺得第一今次出來很多前線的人不是五年前的人，是沒有參與過散運的，有很多沒有參與過， 有一半是的，好像是 第二就是這些分化 L 他們叫做一查，因為高登就看不到他們過去發過什麼 post， 還有他們所謂 P 牌 沒有 record， 是啦，就是即係 join 咗呢個開咗 account 幾耐，連登就可以一睇就知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已經有一個內部監控機制。我今日睇到佢一個叫脫毛行動添，就係將嗰啲五毫掹出嚟啦。 啊， 脫毛行動 咁開心啊！ 咁我話用火燒又得，用呢、這個用蠟去搣佢哋出嚟又得，乜都得。嗱，但係咧，因為亦都係 Facebook 同 Twitter 咧，係帶頭打中國網軍啦。而家我相信呢個係美國政府喺背後授權嘅。叫他們做事， 不是他都要為出年熱身，因為其實如果現在不打呢，那就出年到美國總統選舉啊，這些他們自己受回的了，這個就是。 實際上美國已經受這個所謂網絡戰之害呢， 是啊， 就拿了兩鑊東 西。主要 是俄羅斯後面 back up 嘛。俄羅斯呢這套東西就中共就施成俄羅斯了。俄羅斯這個所謂有一個特別的部門就叫做 Internet Research Agency,IRA, 不是愛爾蘭共和軍。Internet Research Agency 亦都係等於中國嘅網絡信息辦公室，即係呢個貪官老委啊，落咗馬啦，好似散運嗰陣時就佢負責。 係。 咁呢個 IRA 做咩呢？小試牛刀第一獲成名作就係進侵吞併克里米亞。喺揮軍入去克里米亞嗰陣時候，先散布嗰啲嘅恐嚇言論，令到當地嘅所謂親俄派對於烏克蘭的親歐盟的路線感到很多恐懼，包括說會出現種族仇殺，create一個這樣的恐怖氣氛，然後跟著再派一些沒有號碼的特種部隊，可能很多人不記得，以為沒有號碼是香港警察，其實不是的，最先出現沒有號碼沒有軍徽的特種部隊以親俄民兵姿態出現的，其實是克里米亞，在烏克蘭東部，他們就是蘇聯的精鋭部隊，不過就裝扮成為親俄民兵，你記唔記得咪打咗架飛機落嚟咯？ 係啊， 親俄民兵嗰陣時 係喺馬航係咪嗰架咪？ 第二架馬航 咯， 第一架馬航就唔見咗嘛。第二架馬航咪就係俾親俄民兵用三無舉導彈打咗落嚟。係好啦，成件事佢最成功操作就係網戰，佢係勁到咩咧？入侵咗烏克蘭國防部， 然後落了一個假指令給當時在烏克蘭東部的指揮官，就是叫他們不可以用武力還擊親俄民兵。所以整個吞併克里米亞很多人以為是軍事行動，實際上是以資訊戰為主，軍事行動為副的。成功之後就到美國大選了。美國大選就是用什麼？先去 create 很多的 Facebook、Twitter 這些這多人 follow 的東西，他不講政治，講一些射擊啊、打獵啊， 平時就其實是很 soft 的。 是的，跟住呢他最有最得意的是什麼呢？其實正珠香港你就知道，他有些 page 呢，初呢是嚼希拉里的，嚼到咁上下就吸引了很多人來看的時候呢，就嚼埋特朗普，最後尾叫人射落海在美國大選。其實他條數就咁計 轉風向。 是啦，當轉風向叫人射落海的時候，他就要看下這個 fan page 吸引了的人究竟是希拉里支持者多還是 Donald Trump 支持者多。 他們看回大數據那個 fan base 嘛。 他是 based on 大數據，如果發覺射落海是會令到很多原本支持希拉里的人投票不去投票，是多過特朗普，即是希拉里的損失是特朗普的一倍，那就值得射落海咯。他是這樣計出來的。那你想想為什麼最後尾 CIA 要查通俄門，就是這樣的原因。這個就是俄羅斯是被美國或者利用奧巴馬的軟弱一路發展出來的一套的網絡戰的。而中共就是施成俄羅斯這個網絡戰，就是解放軍的一個戰略部隊。他不是現在只是網絡訊息辦公室， 唔 係 呢 解放軍嘅一個戰略部隊嚟 嘅。其實佢哋搞咩上合組織啊，其實佢哋係互相交流嘅其中一個 subject 嚟嘅。呢啲嘢係 係啊， 即係呢個所謂即係 同埋數碼監控。 係啊，以前即係嗰本書就叫做咩嘛，獨裁者的進化，就係其實講呢啲咁嘅嘢啫嘛。嗱，你唔好以為我哋即係示威者其實係互相學習啊，其實係其實佢哋嗰個叫做係獨裁者聯盟嗰種互相學習嘅能力咧，都係好快嘅，其實係。 佢咪咩囉，其中一樣咪幫佢哋做智能身份證囉，幫委內瑞拉做智能身份證， 數碼監控， 數碼監控嘛，係呀。所以呢啲嘢呢，我話俾你聽，網絡戰呢樣嘢你唔使諗，香港已經根本上已經係由五年前已經開始。 再早係要數到係呢一個13年啦，即係嗰個真普聯呢嗰陣時啊，鍾庭耀呢咪搞個即係呢一個數 雷動， 唔係雷動，佢嗰陣時係搞個咩㗎嘛，即係要揀方案㗎嘛，係咪要搞 公民提名方案， 公民提名方案㗎嘛。嗰陣時搞一個全民公投啊，嗰陣時咪就係話囉，其實係 網絡攻擊啫， 係啊，嗰陣時網絡攻擊已經好犀利㗎啦，已經係中國已經係同俄羅斯結盟一齊搞呢，已經打呢個cyber war 㗎啦。 但佢而家唔係淨係網絡攻擊㗎，佢包括咩，去製造一啲議題令到反對陣營自己分裂，去 spin， 去大風向去攻擊某一啲人，然後等大家呢喺嗰個時間裏面呢就將嗰個焦點集中去攻擊嗰啲人，然後就去即係 shift 咗去其他嘢 做心戰囉。 係啦，都有琴日講㗎嘛，我話喂大家 follow 呢、這個即係靚 madam 都小心啲喎。 係呀係呀係呀， 我話佢咁樣咁開放咁 open， 其實唔係好靚㗎咋。 咁呢個當然各花入各眼啦，但係連登仔都我諗即係都係啲水平有啲，即係啲口味都 係。呢個呢就咁樣嘅，其實佢係有一個 supply 喺度嘅，因為其實你見到成班黑警啦，係咪個個都兇神惡煞， 就係一個白警喎， 突然間有一個八三大波 madam 喺度，嘩即係嗰種比較之下嗰個 supply 影襯法 係啦，就係咁樣㗎嘛。 但我懷疑可能亦都就咁掃到連登仔嘅背景，鍾意輕熟女嘅通常都係後生仔多， 係嘛， 係啊，因為都幾年紀都有翻。 唔係，其實佢係變過樣嚟嘅，佢以前係即係短髮男人婆嚟㗎，呢個嘢係。 同埋唔係第一次出現㗎。 唔係。 之前佢都係著呢啲貼身衫㗎。係 係咩？係我知道。 喺另外一啲嘅場合裏面，我睇嗰啲即係警察嗰啲行動嗰啲相。 係啊， 即係我冇興趣討論嗰樣。我只係討論呢種方式。即係話佢要掃你啲大數據，攞你啲 account 嘅資料，就係最好嘅方法。如果一個咁 open 嘅女警，是竟然都已經揚曬都唔會去 block 自己嘅 Instagram 嘅。 唔係啊。 咁你可想而知，我唔係話一定係，好大可能佢其實係一個釣魚嘅工具嚟。係釣魚嘅工具嚟。 佢而家嗰個 follow 升得好快。 你知唔知睇 差唔多成萬個啦已經係。 Facebook 上次除咗羅興亞人呢單嘢之外，之前就一單嘢就係 Cambridge Analytica 嗰單嘢罰咗好多錢㗎嘛。就是個私隱那裡嘛，就是2014年 Cambridge Analytica 這間公司 就是 create 了很多 Facebook 的遊戲嘛，然後就拿那些人的數據嘛，然後就幫 Donald Trump 競選嘛。 還有的你發覺呢，不知道好像早兩年開始你見到 Facebook 啦，經常有人 share 那些叫做是心理測驗嘛。 不是就是 Cambridge Analytica 就搞出來的囉。 是啊， 你搞完就中了 profiling 的手段來的。 那些心理測驗呢，通常呢準不準一回事，但是你看完個結果呢就真的氹你歡喜的。 Landon 你有沒有玩過最近很多人玩過電腦的 Apps？ 我經常叫人不要玩的。我告訴你聽，這些一看就知道是釣魚的技巧來的。你給了你那些的圖片他的了，已經是。 是啊，這個是的，即是這個是幫他的那個叫做是面容識別的。 是啊， 是儲 data 嘛。 是儲 data 的，這些手段來的。 這個就 不得意的，不用錢了。 大陸呢，大陸的做法呢，他沒有私隱就不需要想這些橋的。但是如果你說西方社會呢，因為其實他們有私隱限制嘛。 如果我是俄羅斯，我不是要用這些橋去釣你西方社會那些人。 是啦，因為他通常呢你要玩的時候呢又是要你 tick-tick-tick， 是不是全部都同意，是不是那些條款。但是那些就不理你的啦，我們玩的時候。 當你 tick 了那些東西，其實原來的條款就是 access to 你的 social media 的 information。 是啦， 就這個可能的，我覺得。所以你說大風向，很多人說在這裡就是批評我。說我做大台帶風向，我告訴你聽，傻仔，真正帶緊風向那些你是看不到的，其實是。你甚至是不見不到的，為什麼突然間嘣一聲這個 post 推到上去的呢？ 是啊。 是不是為什麼突然間無厘那曬一個這樣的 madam 推到上去的呢？你想想，很多時候就是他最關鍵，你討論一些很關鍵的行動的東西的時候，就有些什麼無厘頭的 post 走出來的。他們都懂得在連登裡面去做這些分化， 最慘 去帶風向的東西。 最慘今次是蘋果中伏嘛，蘋果他自己做 live 的時候，即是 我想那個記者就鹹濕仔而已，可能 是那個 camman 都自己不斷對他拍的嘛，大佬啊， 那 什麼都沒有出聲的，其實 他站在那裡而 已，他站在 那裡而 已，是啊，他插著條腰這樣就是這樣而 已，那強光下就當然會是這樣效果出來。但是實際上，我告訴你，今次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行動，我覺得不是只是第一，不會只是一鑊的，他已經講了，是會再來的，是會陸續再來的。 我當然啦， 我相信美國的傳媒和國會亦都要向，好像當年向這個羅興亞人這個種族清洗這件事裏面，向 Facebook 問責一樣。如果再有這些仇恨言論的話，我覺得其實是真的呢，不是靠市民去 report， 這個真的沒用的，我覺得。因為他到你 report， 他處理得來的時候，那些仇恨的那些東西已經散佈出去 了， 已經 viral 出去 了。Damage is done 了。 是吧，你說傳統報紙你衰極都好，是吧，你那些的即是除了黨報，現在黨報就沒有 integrity 了，我覺得。一樣曱甴一論橫行。但你說中間親藍那些報紙都好，他都不敢用這些這樣的。即是有仇恨色彩的東西嘛。 是 但正正就是在這個所謂的老美啊，美國的帝國的這些工具裏面呢，就是被他利用了。現在就是被他利用 了。不是他好笑啊，現在呢即是外交部呢都出聲我，他說 即是出聲你說為什麼要打擊我的網軍啊？ 是啊，他說什麼 言論自由的 真相是嗎？ 他說什麼外交部說14億人中國人都有權表態的，大佬。喂，表態啊，你現在不是叫你做假新聞， 你有權表態但你沒有權造謠啊，大佬，你這是犯法來的，等於是。 喂，坦白說這個我美國的網絡媒體，你們基本上又是要阻止我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的，啊， 你為什麼走去人家那些網絡媒體那裡表態，啊，你那麼喜歡，啊，你就自己在 WeChat，在自己的那些大陸的軟件那裡表態，就是 social media，是吧，所以拿來講 反而他這麼揭絲底利啊，耿爽啦，在 中了， 那是不是真的你自己在後面先，其實是14億人民，為什麼你14億人民都是這麼想呢？14億人民都是做假新聞嗎？根本上這個即係其實共產黨就是假新聞最大的來源嘛，是吧， 肯定是啦，他所有抹黑香港示威者的就是假新聞， 就是咯， 誰說他們恐怖分子啫， 啊， 喂大佬，將他等同 ISIS， 其實因為源於這個國新辦記者會說有恐怖主義苗頭嘛， 啊， 所以他咪食住上咯， 咪等於818係咪？有條藍色咪紅色衫嘅嗰個福建仔啊嘛， 係影大頭喺度影人， 係影大頭。 結果件衫俾人改做平反六四， 咁然之後咩？佢哋夠膽死嘅喎，呢單嘢傳翻上去咧，又話呢條友俾人毆打嘅喎，又 今日警總記者會啊，有個大陸婆喺度係咁影住記者嘅大頭，然後傳送唔知俾咩人。 根本就是警方 的包庇。即傳微博啊，即傳微信啊。 是啊，警方包庇。原來現在記者會發放了一張卡片得了，嘩我即刻。 嘩真的很求其 喎。喂你都可以印章喎。 是啊。 我們印章之後就去警總記者會。 得㗎。 是嗎喂求其到咁喎，呢個咪就係縱容佢就去 harass 啲記者囉。佢特登俾你發現添。 嗯嗯。 係咪等於嗰五個我第一樣咋嘛。我驚咩啫，我就係製造你捉鬼鬼影重重。 嗯。 佢特登俾你發現咩呢，就等你可以咩記者自己都受到威嚇嘛。 係 啊。死啦過唔過到關呢，係咪返唔到大陸呢。 係啊。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返嚟講另外一個大新聞。 嗯。 就係林鄭今日 記者會 回應記者所講嘅一番說話背後其實佢諗緊啲乜嘢。 好。 咁網友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呢我哋推出今年呢推出嘅呢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呢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就同埋呢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咁樣呢一個呢係包埋送去你屋企㗎啦。咁呢就四至六人呢就係原價888元都好平㗎啦。但係呢我哋而家特價呢係688元，我哋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返熱就食㗎喎，係咪好呢，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呢就1088元，特價888元。十至十二個人呢就1388元，特價呢1188元，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呢你都夠呢個人頭呢，其實一定有值㗎。嗯，因為我們那些食品的 quality 大家可以放心，一定我一定要好多錢。好啦，那你回去全家吃是不是很開心呢，是送到你家裡，你不用煩我這個。